传承出去。 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。 别麻烦了，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咱们之前曾经聊过几次关于漫画和绘本的话题，也跟大家介绍过台湾著名的漫画家朱德庸的故事。那今天要跟您说的这位同样是来自台湾的一位著名的绘本画家，他就是吉米。1998年吉米的绘本作品《森林里的秘密》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，他也首次开创了华语世界里成人绘本这种形式，让大人们爱上了绘本这种原本属于孩子的读物。之后的20年里，吉米的57部作品被翻译成了20种语言，读者遍及全世界。为了总结和纪念这20年的创作，最近呢，吉米把他的30部经典作品和2部新作结合起来，一起呈现给了广大读者。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就来聊聊吉米和他的绘本故事，也给大家介绍几位专门画给大人们看的绘本作家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吉米原本不叫吉米，叫廖福斌。他从美术系大学毕业之后，曾经在一家国际知名的广告公司工作了12年，负责广告的美术设计和创意工作。这十几年里，吉米说他过着别人看起来非常令人羡慕的生活，收入高，工作还很时髦。但实际上，广告公司的压力非常大，也很辛苦。他渴望有自己的东西，但广告公司是团队合作，他也不想做需要跟别人沟通的工作了，而是非常希望能有单纯的工作和生活。吉米发现画插图可以满足自己的想法，画完之后只要寄给出版社或者报社就可以了，不用跟人沟通，所以他就离开了广告公司，做了自由职业者。那一年是1994年，吉米36岁。说到吉米这个名字，其实是他的英文名吉米的音译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成一般的吉米，就是吉祥的吉，而是写成几个的几。吉米说，我喜欢几字，自己平时提笔练习的时候老写这个几字，而且这个字看起来有点不一样。不过吉米刚从广告公司辞职没多久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却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，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住院期间，吉米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也更加热爱生命，懂得了生命中每个平凡瞬间的可贵。这场大病还带来了吉米绘画风格上的改变。他在散文《我和我的小人》里写道，一开始我对我画里的任何小人都没有投入情感，他们只是我赚钱谋生的工具，我就像是一个脸色苍白冷血无情的驯兽师，挥舞着皮鞭，日夜鞭打训练他们，期待他们表现出众，可以早日将他们推上表演的舞台，获取掌声，为我赚钱。我未必觉得必须对他们付出任何关爱，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。但是生病之后，吉米却开始觉得这些小人才真正的属于自己，他们已经变成了我，而我也变成了他们。1996年，吉米走出了医院，回到家里， 他又开始接受画插图的工作。与此同时，他接到了一家出版商的约稿，要为他出版长篇绘本。在1998年的八月，吉米第一次出版了个人绘本《森林里的秘密》和《微笑的鱼》。《森林里的秘密》是他生病后出版的第一本长篇绘本，描绘了一场童年里的白日梦。这本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，同时也坚定了吉米创作绘本的信心。微笑的鱼是吉米创作的第二部长篇绘本，也是从根本上确定了他绘本作家身份的一本书，从此他就踏上了成人绘本创作的道路。1999年出版的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更是兴起了一股绘本创作的风潮，这部作品也被改编成了电影、电视剧和音乐剧，让吉米和他的作品被更多人所熟知。有人说吉米的创作世界充满了幻想，他把大人带回儿童世界，放下戒备的盔甲，用柔软的内心感受纯真。他的文字和图画让人看清生活的真相，又教人们要依旧热爱生活。 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，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。他们素未谋面，所以他们确定彼此并无任何瓜葛。但是自街道、楼梯、大堂传来的话语，他们也许擦肩而过100万次了吧。我想问他们是否记得，在旋转门面对面那一刹，或是在人群中喃喃道出的对不起， 对不起， 或是在电话的另一端道出的打错了。 喂 喂，请问是同安书店吗？ 你打错哦。 啊，对不起。但是我早知道答案，是的，他们并不记得。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2003年的电影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中的一个片段。这部电影由杜琪峰、韦家辉执导，梁咏琪、金城武领衔主演，正是改编自吉米的同名绘本作品。据说吉米在创作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的时候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样一个故事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读了辛波斯卡的诗： 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，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，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。 90年代，吉米家隔壁邻居的房子装修，不停地有凿墙的声音。吉米就在想，住在隔壁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一个住得这样近的陌生人究竟长得什么样呢？这个想法一直发展下去，就变成了向左走，向右走的故事。导演杜琪峰是偶然间看到吉米的这本漫画，只看了5分钟就被打动了。他很喜欢那种错过一次又一次，想见而又见不到的感觉，立刻决定把它改编成电影。因为原著的对白太少，剧本在改编的时候又多加了一些对白。不过这部电影跟其他电影相比，对白还是很少，主要是靠演员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言语之外的情绪。有人说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这部电影就好像是一部偷拍片，因为每个镜头都切成了两半，男女主角一直在同步地进行着自己私人的生活，两个人之间却互相看不到，只有幸运的观众可以满足一下偷窥的欲望。女主角梁咏琪说，在这部电影里，我和金城武的对手戏特别少，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各自演戏，好像在拍两部电影一样。男主角金城武也是吉米的粉丝，他说在生活中因为工作忙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，人与人之间都有可能像小说和电影里描写的那样，与心目中的恋人擦肩而过，这种经历我也有过。另外一部根据吉米绘本改编的电影就是《地下铁》了。 这本书的创作又是辛波斯卡的诗给了他灵感。我们何其幸运，无法确知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。吉米说，在台湾有地下铁之前，他坐过香港、纽约和东京的地下铁，觉得很惊喜，因为从一边下去时下着雨，从另一边上来时天却晴了。最初地下铁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年男人，也不是盲人，后来就改成了一位盲女的故事。一个失明的小女孩在15岁生日当天决定自己一个人在城市里探险。她战战兢兢地搭乘地下铁，从一个陌生的小站出发，前往另一个陌生的小站。旅途中，她一边回忆、拼凑、感觉、摸索着被黑暗笼罩的世界，寻找心中隐约闪烁的光亮。同时，她也在感受着新的希望、新的方向和新的生命力。2003年底，由马伟豪执导、梁朝伟、杨千嬅主演的同名电影《地下铁》上映。说起来，这部影片还和王家卫导演有关。2002年底，王家卫的朋友把吉米的漫画《地下铁》从台湾寄到香港，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了他。王导一口气读完了这本绘本，虽然爱不释手，但没有立刻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的念头。这期间，梁朝伟也读到了这本书，并且很希望可以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。过了几个月，2003年的 SARS 病毒在亚洲地区肆虐，虽然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 SARS 被控制住了，但它造成的恐惧和疏离却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埋下了阴影。王家卫想，这样的时候就应该把带给人们希望和梦想的地下铁搬上银幕，于是他就找来马伟豪导演，自己担任总监制，制作了地下铁这部影片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地下铁，通向一个叫做希望的出口。 可听说梦的躯壳，我们如按图索骥的走，是否就能找得到？城市的呼吸里沉默游走，探索一份自己渴望已久的温柔，寻找着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刚才咱们聊了绘本作家吉米的作品，还有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几部电影。节目一开头呢，也提到了吉米可以算是中国成人绘本的开创者。在他之前，大家印象中的绘本就是小孩子的读物。那从吉米开始，这种图文结合的成人绘本被越来越多的大人读者所喜爱。现在您要是去逛实体书店或者是网络书店，几乎都会专门辟出一个区域是成人绘本作品。那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，我就为大家介绍几位来自国外的著名的成人绘本作家。先来说这一位，他在网上有个日本人气绘本天后的称号，谁呢？他就是高木直子。如果你在网上搜索旅行手绘这个关键词，会跳出来一堆的人气图书，这其中最畅销的就是高木直子的旅行系列，第一次一个人旅行和一个人旅行二。据说第一次一个人旅行这本书在日本销售的时候突破了100万册。这部绘本的内容其实很简单，读者跟随作者高木直子一起经历了他一个人的冒险之旅，一个人搭车，一个人找地方投宿，内心非常胆怯， 一个人走错路的时候会变得格外害怕，一个人去吃美食因为害羞而在门外徘徊，最终也没能进到店里。性格内向胆怯，希望自己是一个更善于社交的人，这就是高木直子眼中的自己。这位身材娇小性格羞涩的女生在24岁那年立志成为插画家，毅然辞去了设计公司的工作。她离开家乡三重县，只身到了东京闯荡，浮沉在大都市里的各种窘迫与无奈，让高木直子开始在网上用涂鸦的方式调侃自己的漂泊故事。高木直子说他不擅长虚构，所以作品中的事情都是基于他的真实生活。比如他的第一本绘本叫《150厘米生活》，描绘的就是身高1.5米的自己生活中的琐事。想要换日光灯，够不着，只能搭一张桌子加一条板凳。跟别人讲话得抬起脖子，衣服的袖子总是太长，走路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加快脚步等等，诸如此类。因为身高带来的尴尬小事，用幽默真诚的语言和可爱的画面展现了出来。这本类似日记的作品也被出版社相中，让他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，并且一炮而红。高木直子小时候很喜欢樱桃小丸子，到了中学时代，他开始画一些少女漫画，也经常给杂志投稿。到了大学，他就学了插画设计，希望毕业之后能成为一名插画设计师。一个人到了东京之后，高木直子创作了一系列的绘本作品，主题就是一个人生活。比如一个人上东京，一个人住第五年，一个人的美食跑跑跑等等。东京的上班族们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系列。有读者说，高木直子书里讲的简直就是我的生活。一个人要么租房子，怎么弄吃的，怎么过得更快乐些，怎么更温暖的去生活。一个人要怎么租房子，怎么弄吃的，怎么过得更快乐些，怎么更温暖的生活。越来越多的单身人士爱上了一个人系列，也经常会发出原来你也是这样子的感慨。最近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跑步和马拉松，高木直子也出版了2本和马拉松有关的绘本，一个人去跑步马拉松一年级生和一个人的42公里马拉松二年级生。高木直子说，有一次因为工作上的应酬太晚，导致回家的电车停运，但他身上又没有打车的钱，只好独自沿着电车铁路步行了几小时回家。在行走的过程中，他感受到夜晚原来是那么的安静，星空原来也可以那么美。后来他去附近办个事儿，可以选择不坐公交车，而是步行或者见缝插针跑个步，买个可以随身携带的腰包或者背包，抬起脚步就轻轻松松跑步上班或者跑步下班。就这样，他从随便跑个步开始，后来成为了马拉松选手。高木直子说，因为马拉松要跑很长的距离，是在和自己决胜负，要是这样想的话，就会越跑越快乐。于是我从5公里、10公里、20公里开始练习，而且一起跑步的伙伴好可爱，想到这些我就不想半途而废，我想跑到终点。风从哪里来，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，刚才介绍了日本的绘本作家高木直子，还有一些时间我再给您介绍一位，他是来自法国的知名绘本画家海贝卡·朵特梅。海贝卡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的插画艺术家，但在中国，很多还没有孩子的成年人可能还不怎么关注绘本这个领域，没听说过海贝卡这个名字。不过，您很可能早就看过海贝卡画的插画，他有很多色彩浓郁的单幅插画都在网络上流传，甚至有不少人模仿他的风格画画。海贝卡1971年出生于法国盖普，目前定居在巴黎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对摄影充满了热情，梦想着成为一名摄影师或者设计师。在他读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的时候，教授们很快就看出了他的绘画才华，鼓励他从事青少年绘本创作。海贝卡的第一本和绘画相关的书是出版社的约稿，当时编辑邀请他画一本填色书。第一部卖出去之后，他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插画方面的邀约。 1996年，海贝卡发表了自己的绘本处女作《山羊与大野狼》，逐渐显露出了绘本方面的才华。十多年来，海贝卡的作品在中国出版了不少，像是《被遗忘的公主》《拇指男孩的日记》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等等。去年他应邀来中国参加童书展，发现见面会现场坐的几乎全都是白领女性读者，而且好多人还没有孩子，这也说明了海贝卡的中国读者群不仅仅在儿童当中。海贝卡说，自己的绘本中的确有很多小孩子理解不了的东西，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可以陪伴读者很长一段时间的书。小孩子可以从看图画开始，等他们长大一些，或者父母带孩子读书的时候，能够让他们了解到文字上有趣的地方，而大人们更是可以从书中读到不一样的东西。海贝卡还说，我发现很多成年人喜欢绘本，在中国和在法国都有这个情况，但他们想买绘本的时候会以给小孩买为借口，给自己购买绘本。我给读者签名的时候就遇到过读者对我说，这本书其实是我买来给自己的，但你签名就写是送给我的小孩子的吧。其实啊，绘本真的没有年龄限制，大人们就别再为自己买绘本找借口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绘本作者可以多创作一些适合大人读的作品，毕竟在繁忙的生活中，成年人更需要一份纯真美好的心灵治愈。那今天关于给大人看的绘本咱们就先聊这么多，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，也是吉米电影《向左走向右走》的主题曲《遇见》，来自孙燕姿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 健康生 声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。休假的时候去英国，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，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，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。爬上一个山坡，一回头，一汪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旷野无人，凉风拂面，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，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。总觉得生活在别处，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，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，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:30到1:00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 你好，王总。 啊，你好，下班了。 感冒了吧？给你纸巾，谢谢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亲民接地气，好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不违章守交规，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。 终点站。作为文明引导员，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，咱得当好东道主。 北京人要有北京话，外出咱绿色出行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，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。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，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。 每一粒米，每一滴奶，每一个细节，我们都在用心守护，只为更安心的你。 守农，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你知道吗？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。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。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。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。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 窖藏特酿，董酒1258。 爸，想着听调频87.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！ 又能摇红包了？ 比红包有意义！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。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， 赶紧告诉你妈，让她也听听，我们俩能参加不？ 当然可以，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。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得嘞，这就录去。